你好，我是李智慧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大数据与物联网。某位互联网大佬说过，未来20年最有发展潜力的三项技术分别是区块链、人工智能、物联网。对于区块链，现在可能是最有争议并最迷茫的时候。对于人工智能的价值，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并稳步发展，而真正完成早期探索、处于突破临界点的可能就是物联网了。物联网确实也能够给我们足够的想象空间，万物互联，所有的一切设备都是智能的，它们通过互相通信彼此联系，而人们也可以通过云端的应用掌控一切，就像科幻电影描述的那样。最关键的是，相比于人工智能和区块链还在进行技术探索不同，物联网的技术已经成熟，只待临门一脚了。现在说万物互联也许为时尚早，但是很多细分的垂直领域场景已经实现了物联网。智能家居可能是和我们最接近也是目前最普及的物联网。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各种大家电很多都有上网和远程控制功能，小米旗下的几乎所有的家电都可以通过网络控制，这些设备和智能音响连通，我们可以通过语音控制台灯、电饭煲、自动窗帘等。下班回家说一句我回来了，家里的灯立即打开，空调开启，窗帘关闭，要睡觉了说声晚安，大灯关闭，夜灯开启，空气净化器进入夜间模式，是不是很酷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些技术和产品都已经成熟，而且价格低廉。车联网曾经被人们寄予厚望，英特尔就在车联网方面投入很多。我在英特尔工作期间，有段时间每天去公司上班，一楼大厅都在播放车联网的美好场景，道路上的车辆互相通信连接，前面车辆刹车立即通知后面车辆，后面车辆也减速，路上发生车祸，车辆会警告过路车辆小心驾驶，车辆通过自己的摄像头将车祸现场照片、视频自动上传给交警和保险公司，进入停车场，车辆和泊位系统通信，自动引导到空车位，车辆和车辆之间，车辆和其他交通设施之间彼此通信，互相协作，构成一个网络。除此之外，物联网还应用在农业领域，土壤传感器探测土壤湿度，数据上传云端，云端系统根据农作物特性远程控制农田现场的喷淋装置。在能源利用领域，摄像头和红外传感器捕捉人们的活动，自动控制照明和空调系统，保证舒适和节能的平衡。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物联网的平台架构。物联网主要是将各种传感器和智能设备连接起来，将数据上传云端，根据规则和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远程控制，并通过物联网应用程序进行监控管理。文稿中有一个典型的物联网平台架构，听音频的同学请返回文稿查看。终端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，利用移动数据网络将数据上传给智能网关，智能网关进行初步的数据处理，根据规则和机器学习模型进行计算，这将计算结果通过移动网络下发给可控制的终端智能设备。由于传感器可能部署在很多相距较远的地方，而且数量庞大，所以不可能将传感器数据直接接入云端服务器，而且也不是所有的传感器数据都需要实时上传云端，所以需要在一个传感器现场的前置服务器进行现场管理。智能网关就是距离现场传感器最近的一个计算机。由于智能网关布置在物联网的作业现场和传感器距离很近，处于整个云计算的边缘，所以在智能网关上的计算也叫做边缘计算。我们看到在科技领域隔一段时间就会造出一个新名词，这可不是技术人员在没事找事瞎歪歪。每一个能公开传播的科技名词背后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，科技巨头们为了在争夺市场份额不断抛出新的科技名词，企图主导科技的话语权，进而获得经济利益，而大众也会审美疲劳，需要市场上不断有新鲜的东西问世。但是我们作为科技从业人员，需要搞清楚这些新鲜热闹的科技新词背后的技术本质，不要被这些纷纷扰扰的技术名词搞得迷失了方向。智能网关进行现场数据处理后，也就是进行边缘计算后，还要把数据上传到云端及物联网大数据平台，将数据永久存储进行机器学习，并且要将各个异地的传感器数据统一汇总， 进行全局性的计算并进行全局性的控制。此外，云端还负责将各种数据推送给应用程序设备，工作人员可以实时监控整个物联网的运行情况，并通过应用程序进行远程控制。如果说互联网连接的是人，那么物联网连接的就是物，是各种智能设备和传感器。相对于人的数量来说，智能设备的数量要多得多，人不会时刻都在上网，而智能设备则时刻都在联网传输数据，所以物联网更需要大数据技术。物联网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，一方面是大数据的存储和计算，另一方面就是边缘计算管理。我们先看一下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架构。第一，智能网关通过消息队列将数据上传到物联网大数据平台后， Storm 等流式计算引擎从消息队列获得数据。对数据的处理分为三个方面，首先数据进行情理转换后写入到大数据存储系统，然后调用规则和机器学习模型将上传数据进行计算，如果触发了某种执行规则，就将控制信息通过设备管理服务器下发给智能网关，并进一步控制终端智能设备，最后将实时统计信息和应用程序监听的数据发送给应用程序设备，供使用者查看管理。第二， Spark 的离线计算引擎定时对写入存储系统的数据进行批量计算处理，进行全局性的统计分析和机器学习，并更新机器学习模型。第三，应用程序也可以通过设备管理服务器直接发送控制指令给智能网关，控制终端智能设备。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物联网端云端架构，其中两个端分别是传感器与智能设备端以及应用程序设备端，而云则是大数据云计算平台。此外，边缘计算也要执行大量的逻辑运算，特别是对传感器数据进行处理和计算，运算逻辑代码和处理规则可能会经常变化，特别是规则配置可能随时都会更新。比较好的做法就是参考大数据计算框架的做法，即移动计算，将执行代码和配置规则分发到智能网关设备服务器，将执行代码和规则配置分发到智能网关服务器。所以边缘计算的技术原理和大数据的原理是相似的，开发者将代码和配置通过设备管理服务器分发给各个智能网关，智能网关热加载这些代码开始执行，这样人们不但可以远程控制智能设备，还可以控制智能设备的运行逻辑。现在一些商业化的物联网云计算平台提出函数及服务，在应用程序或者云控制台上编写函数分发到智能网关执行就可以，这也是目前比较火的 serverless 的一种实现。物联网的很多应用场景都会加上智能二字，比如智能家居、智能交通等。万物互联本身不是目的，让万物更智能，让生活更美好才是目的，而这些智能正是靠大数据技术实现的。不管是大规模传感器数据的采集、传输、处理，还是关于这些数据的分析与机器学习，以及最后对现场智能设备的边缘计算，背后都用到了大数据技术。物联网的概念从提出到现在也过去很多年了，最近两年又重新火起来，我想应该跟大数据技术的普及有很大关系。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，你了解的物联网应用场景还有哪些？大数据在其中的作用是什么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，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，与我和